有冇春明啊？ 有冇嘢玩下？ 有冇嘢玩下？ 冇事搞下我哋。 大师都度紧，有啲咩特别嘅嘢搞下咁样。咁啊，有啲好突破性嘅表演啦，大师应该会跳火圈啦。 大家望完啦，病完啦，过完节啦，就讲春明啦。 冇错，冇错，冇错。咁啊，同啲网友见下面啦。 系啦， 到时真系可以啊，有啲咩图啊，拎晒出嚟俾大师睇。 有咩唔妥嘅你就嚟啦。 啊 ，Red 搞大春明啦。 哇，呢次就大过上年嗰个波啦。 几样嘢啦， 上年就十。 Recasing 2014春明蔓延，2月23号星期日，铜锣湾皇室宝吾楼稻香超级渔港，会员每位350，非会员400。报名方法：电邮至 recasing@recasing.com.hk， 标题2014春明，电邮内请填上你的姓名、会员名称、联络电话、报名人数，我哋会回复你付款方法。2月23号星期日，7时恭候，8时入席，到时见。 稻香海鮮酒家， 咦，上市公司嚟嘅喎， 稻香上市嘅喎， 诶，系话系，稻香上市啊，咦，啲餐饮股咁啊， 小心啲，小心啲。 好，各位好吓，隔咗一个礼拜，节目又嚟啦，今日讲古仔 ，OK。咁啊，今日就係2月幾號啊？死啦！ 11号 ，OK， 啊，夜晚嘅6点钟，咁啊，講咩先啊？ 年初十啊，同各位拜個年先啦、 啊。係喎，恭喜發財啊！ 係啊， 咁啊，祝今年就買嗰隻就贏嗰隻啦， 升嗰隻啦， 係啦、啊，就好簡單嘅啫，即係、啊、做股票呢行啲願望。嗰啲咩得心應手啊，嗰啲呃人嘅咧，唔好理佢噶啦，嗰啲啊，總之係買。买赢得开心，输得甘心、最紧要嘅，唔好输到唔甘心、死要追难追唔掂噶。 另外身体健康啦、各位， 身体健康， 唔好太过暴喺度啦，唔好咁紧张，唔好瞓唔着啦，今年。 啊，就唔好咧，就成日都要瞓身。 买咗就要安乐嘅， 系啦，系啦，唔安乐嘅咪走咗去咯，即系股票又唔同买楼嘅，系咪？买楼啊惊走唔切。咁股票一定有 turnover 俾你走嘅，你放心。 系啦，股票可以唔使望，咁你买楼啊冇计啦，你啊匿埋喺嗰间屋度，日日都要望噶。 系啦，咁所以就即系希望大家今年都 事事顺利啦， 事事顺利啦，好好过嘅一年啦吓、今年应该都 OK 嘅吓。咁、就讲翻个春明啦，系嘛？ 系啦 ，Red 搞春明 ，Red 就春明啦。 系咯，点解搞春明嘅？ 点解搞春明？因为第一，我哋一周年就冇搞到啦。第二就咁，亦都冇乜之前，亦都冇搞網聚啦。咁因為好多嘢都撞正曬啦。咁之前你哋個 show 啦、串到巡啦，咁本身就諗住12月嗰陣時講講12月未搞嘅。咁啊點知做冬啦，咁啱就咁，所以一路騰咁啊騰到去嚟緊啦。呢個月嘅23号星期日 ，OK。 報名時間都有啲問水喎。 OK 嘅。因為其實出嗱，今日就禮拜二啦，11号啦，咁真正出通告咧就係星期五晚嘅。大師嘅節目亦都有講過少少 ，OK。係。咁其實可以講一講而家嘅報名人數。咁我哋寫咗就大約係85人到，咁但係而家就過咗50位㗎啦，報名係啦。咁所以就都快手㗎啦，因為我個節目其實講過兩次㗎啫，即係喺兩個節目度講過㗎啫。 Facebook 都講咗啦。 係啦 ，Facebook 就出咗。 Facebook 都出咗啦。 哦 ，OK， 咁所以就係、是。咁啊，地点就会系喺铜锣湾皇室宝5楼，咁啊， 高级嘢嚟嘅， OK 啦， 咩酒家？ 稻香海鮮酒家， 咦，上市公司嚟嘅、或者 佢，因为佢两间拼埋一齐嘅，盈喜同埋稻香都系嗰层楼噶啦 ，OK。 啊，盈喜就系稻香嘅另一个集团个牌子嚟噶， 系啦，咁啊，所以就会喺皇室宝5楼啦。咁啊，会员价就350蚊一位，非会员就400蚊一位。咁好多网友其实呢几日都问噶啦，就系、是，我系会员，但我想带一两位朋友嚟，咁嗰两个收咩价？咁我都会答翻各位系收会员价嘅 ，OK。系啦，只有你唔系会员报。咁所以先收非會員價嘅啫， 即係優惠到爆啊！真係咁優惠唔去點得啊？咁講下定。咁嗱，我同阿大師都會出席嘅，咁大家有興趣有時間嘅就一齊玩下啦。 係啦， 就我同阿大師都會同你哋傾下偈啦。咁我喺 Facebook 都寫啦，有一個。交心嘅活动啦，咁啊点样交法就我大师都度紧，有啲咩 咩特別嘅嘢搞下咁樣，諗緊㗎啦，諗緊㗎啦，大師同我都會有啲表演嘅， 嚇、啊，當晚嘅。 当晚， 当晚啫，唔系之后， 唔系之后，唔系之后 会啊， 系啦，咁啊有啲好突破性嘅表演啦，大师应该会跳火圈啊嗰啲咁样嘅， 财神啦， 系啦系啦系啦，就系大家有兴趣嘅就嚟啦，即系唔系 composer 嚟嘅，唔系话嚟先系 fan 咁啊，冇咁嘅一回事嘅吓，咁啊希望大家都。抽空撥勇出席 ,ok? 係啦好。 咁啊名额係有限嘅咁啊所以就。 快啲啦。 大家快啲啦。咁我哋呢边即係我节目或者自己有嗰边呢 ,Facebook 嗰边呢我就会盡量就 group 埋你哋一齐嘅。係啦咁希望你哋就唔需要坐到散晒啊咁样跟住即係周围大家都要周围腾啦。腾嗰个当晚腾嗰个係我嘅啫。 啊你哋话一话俾我听提一提嘅係。第一啦各位 email, 即係报名嘅会员又好非会员嘅又好甚至係要专里头 Facebook 自己有嗰边嘅朋友仔都好啦。大家 email 去 regasin@regasin.com.hk, 报名嘅时候记得题目寫返2014嘅春明。咁俾返个名或者你个 username, 即係如果係会员嘅就 login name。第二样嘢就係你个电话同埋你话俾我听几个位咁我哋就会覆返你㗎啦。 嗱如果喺我哋嗰边自己有呢咁我哋有个安排嘅同阿嘅阿芬总。就会呼阿 Eric 嘅我哋嘅管理员啦。 o、okay, k 先生啊。咁就佢幫我哋统筹我哋嗰啲人嘅。 喔、哦、咁就好啦。 係啦咁就即係因为费事如果你落晒 Wagger 先嘅话呢你边个节目打边个节目唔知道啊，咁啊，所以我话，不如你帮，即系佢主动噶 ，Eric 系非常之主动嘅一个人嚟嘅，吓咁啊，不如帮我哋搞啊，好啊，好啊，好啊，你肯主动帮我哋搞计好啦，真系。 因为有啲网友都已经我收到嘅 email 啦，喺 Record 先嗰边啦，都有讲咗噶，有啲就话同想同钱或者自己有咁样嘅，咁已经我已经分紧噶啦，系啦。 系啦，咁啊，即系尽量即系都坐喺大师嗰边啦，咁我可以落得清静，咁啊坐晒喺大师度啱噶啦。咁我哋都或者即係我都同我的总会安排下嘅、即係我哋两边啲人就尽量近啲啦。 近啲啊。 即係唔好一个头一个尾咁样啦唔好一个左一个右啦。咁啊睇下点样啦咁啊因为就时间又话仓促又唔仓促嘅。 唔仓促啦。 又唔仓促嘅。 唔仓促啦係啊。 咁啊价钱唔知你哋会唔会嫌贵咁但係冇办法啦。 係啊。 你知道啦即係而家吓百物腾贵。一围普普通通嘅嘢都掠到你晕嘅。 我想讲酒席真係好贵咁。 酒席真係好贵。 好贵呀係呀。 因为我前几日都去咗啱你讲緊迎香呀食咗一餐嘅。咁就喺佐敦嗰间。咁就可以好奇怪喎上边就係稻香鱼港。就爆到打边炉嘅。 係呀。 就爆到冚嘅。下边间迎香呢就冇人嘅。就冇人嘅。因为我觉得即係当然我哋嗰班就 book 咗几位啦咁、就即係我问佢喂点解上面咁爆又要等位 下面又冇人啊。 你迎香你做埋打边炉 咪得囉係 啊。佢话唔得㗎公司讲唔得㗎。 好嘢。 即係迎香就係做嗰隻即係渔港就係做嗰隻嘩好鬼奇怪㗎。 即係一隻就淨係做洗头水一隻淨係做护发素。 係啦係啦。就不能捞埋㗎喎。咁所以$400一位非会员价就见仁见智啦因为实在搵唔到平我都知道的搵咗好耐㗎啦你搵唔到$100-$200啊嗰啲咁样佢都冇可能而家呢个时势。 即係好老实讲去返大荣话啦即係我諗有好多网友都唔知道我哋第一年第一次前年嘅12月搞嗰次啦 ,ok, 即係而家嘅嗰陣時有平嘅一圍酒席$1,000-$2,000到搞掂。但係而家你大榮話攬埋到$3,800-$4,000 喎。即係真係食材真係貴得好緊要啦呢一兩年加得好犀利。咁所以唔係話係冇錢賺嘅大家唔好以為哎嘩佢哋出名俾你賺錢咪好戇居咁你真係唔使咁諗邊鬼度有錢賺啦。唔使倒貼都算執到啦搞呢啲即係你俾我真係唔會搞嘅真係老實實真係。咁多得Wack 搞啲咁嘅白痴呀咁就係搞埋啲咁嘅嘢。即係俾我真係唔會搞。 開心下啦。 即係勞民傷財又辛苦條數又圍唔到呢跟住最後一定即係基本上我覺得80%係會蝕錢。你鍾意蝕就有佢啦。咁所以就会员就$350非会员就$400 ,ok, 咁当晚都有好多精彩节目嘅到时先算啦。 好咁讲返个市啦喂。 讲返个市啦讲咗两隻股先啦吓。 边两隻股啊 隻用隻船仔啦。隻船仔就近排都 禁价系禁得好犀利嘅。 嗯、 啊，因为就啲大陆钱咧买到癫咗啊，即系买到咧，即系真系不能停手咁样啊，系咁样就谷 facilities 冲入去，几千万、几千万、几亿、几亿咁样冲入去，咁啊，所以冇办法啦，咁所以佢哋系有啲禁价嘅而家，即勒住勒住，喂唔好咁快，大佬唔好乱嚟，因为佢即系有听之前节目都知啦，即系佢真系有个deal喺背后噶嘛，吓、 嗯、 咁、啊、你个价如果 bling bling 咁样冲得太过分嘅话咧，咁万一影响到个deal咧，咁大家都唔想见到，咁所以就而家系会禁价嘅，咁、 嗯、 但系今日就禁翻落去一个四毫半。佢最高上过一个五毫三嘅，比赛买入价一个三毫几咧都仲有升嘅，吓咁、 嗯 啊、但系即系今日先至系揿得比较细，之前都仲系揿住唔俾升， 嗯、 今日直头揿多三格落去嘅，吓、 嗯、 咁啊但系即系所有嘢冇变嘅吓、啊 嗯， 即系我之前讲嘅就嘅嘢啊完全冇变嘅 ，OK、嗯、啊咁啊至于另一只啦，即系北斗导航系统啦吓，阿、啊、北斗阿、啊、北斗仔咧，咁就因为啱讲啦，有啲大陆钱咧就。加住落呢隻嘅船仔嗰度呢就加得好犀利。咁、 嗯、 所以呢啲孖展係用到爆晒啲 facilities 去到盡。咁所以呢佢哋坐咗隻北斗仔嗰啲呢有啲沽咗货。有啲沽咗货换码过去嗰度。咁但係点都好总体嗰个两隻股嘅形势呢暂时嚟讲都係冇变嘅。咁、啊、如果你有啲人话喂好驚啊个市况唔稳定啊想走啊想沽啊冇问题嘅。啊，適隨轉變、 嗯、 ，OK， 嚇、啊、咁就風雨同路啦，我就會同你哋一齊揸住噶啦，嚇、啊、同、嗯、你哋一齊去春茗一樣咁嘅環境噶啦，嚇、啊、咁你揸唔揸你自己諗 ，OK， 嚇、嗯啊、古仔我就講咗出嚟，成事機會係有嘅 ，OK， 嚇、嗯、咁、啊、就睇下你哋點樣平衡自己嘅風險啦， 係啦、 啊，總之即係好多 Facebook 啲友都同我講話，我分身啦咁樣，我覺得股票嘅嘢就。任何情況都唔適宜分身嘅， 係 啊，因為始終都係一個風險嘅遊戲、 嗯、 啊，分身唔係一個好好嘅舉動嚟嘅，嚇、 嗯 啊，即係贏就梗係分身啦，輸嘅咁點啊，係咪先？咁始終都係個賭博遊戲，贏輸冇人管到嘅，冇人控制到嘅呢樣嘢，一分身嘅話，一輸咗咁你咪會斬我，咁都係嗰句啦嚇、啊，即係贏錢你唔使多謝我啦嚇、啊，輸錢你又唔使問我攞，我係唔會俾翻你嘅 ，OK 嚇、啊，總之兩個 number 係冇變嘅，係冇變嘅嚇，咁、啊、就但係中間個策略可能大家會捱一捱啦，因為佢消息未公布之前咧，好明顯咧後邊係唔想個價咧就彈得太快嘅、 嗯， 因為如果你唔撳價咧，即係可以咁講，如果唔撳咧。單係呢幾日過完年之後，啲大陸佬去沖隻船仔咧，我諗已經沖到過七過八嘅啦，佢哋癲嘅。 嗯， 佢哋手頭嘅馬咧係重得好緊要嘅，而家 OK 係重得好緊要，話俾你聽。嚇、 嗯， 咁即係證明個風已經大陸裏邊已經係吹咗出嚟嘅啦。OK， 嚇咁啊呢樣嘢係要有係要小心啲嘅。咁呢樣嘢講真嚇，咁啊但係暫時嚟講，我覺得即係形勢都係未變住。咁啊有咩依鬱嘅話，咁我盡快揾個渠道或者揾個方法去通知你哋啦。 好啊， 嚇、 嗯， 咁就講講個市啦。咁個市就 唉， 算唔错啦， 今日就算唔错咯， 系咯，呢排都 上个礼拜就惨烈咯， 系上个礼拜就惨烈啦，即系马年之后就哇， 开出嚟第一二个交易日都系好惨烈， 直头好似个马年好似， 你本来谂住搏铺嘅，最后算啦，埋单输佢400+400点都走咗啦，系啦， 但系即系 穿二一三， 老实实 A 股就真系生性， 生性啊， 真系生性， 系啊， 因为即系大家都谂话外围咁跌法 ，A 股都趴街啦、嗯、，A 股冇事，仲连升，上个礼拜五开。升嘅，禮拜一升嘅，今日升嘅，連升咗三日，但係就出其不意。今日啲 A 股升咧，就好多啲內銀啊、內險啊、券商股升嘅。咁啊，有乜特別原因咧？其實又冇咩特別原因。咁啊，表象就係嗰、那個上海同業拆息拆咗落嚟啦，跌咗落嚟啦。咁啊，大家覺得就啊，錢又鬆啦，錢鬆啊，股票升啦，咁啊，呢個表象嚟嘅啫。咁但係我覺得裏面可能有啲金融創新嘅嘢咧，就有人喺度估緊啦。 嗯、 啊，因為金融創新係兩會嘅一個必然議題嚟嘅。 係 咁 啊，所以就可能有啲金融創新嗰啲風啊滲咗出嚟，咁啊，所以內銀就 成扎金融股升咗上去。咁啊三番嘢，今日即係今日做節目都好多人問㗎，打電話上電視問㗎，哎買咩呀，邊三番都升呀，咁邊樣好呀、啊、咁我覺得內銀係要小心嘅。 嗯。 因為點解呢，第一樣嘢內銀呢排升，咁你睇返幅圖其實佢又唔係升得好 solid 嘅。咁、大部分都係喺個低位裏面呢就炒返上嚟嘅啫，即係試咗個底啦、即係譬如呢個嘅建行咁樣少五個二底啦，咁我可以抽返上去咁樣。你話係咪轉勢呢，我又唔覺得好大嘅轉勢嘅、即係呢一堆嘅內銀股。咁而且內銀股其實都仲有隱憂喎，因為點解呢，好多理財產品呢就出緊嚟嘅。啱啱公布嘅消息就係話呢，中國嗰個嘅貸款呢喺一月嘅時候呢，股係四千幾億嘅，咁而家實際嘅數呢應該係三千五百億咗緊嘅。咁就個央行嘅解釋就話呢，過年前有人就即係啲存款就褪走咗。唔好意思呀、唔記得 秒緊要點，唔緊要。 就有啲存款就褪咗出嚟。咁亦都係正常嘅，因為逢親過年啲人等錢用呢，咁會喺銀行攞錢出嚟。咁年年基本上年年都係咁㗎啦。咁所以就攞啲錢出嚟呢就影響咗個貸款嘅。因為中即國內啲銀行做貸款，即係當然佢有好多頭寸喺裏面啦，但其中一樣嘢就係嗰個存款額嘅。你有幾多存款你咪做幾多貸款囉。咁你個存款少咗，你個一月份個貸款量呢就絕對係會少咗嘅。咁所以而家得返三千五百几亿，话多唔多，话少唔少。而家内银个问题就出现啦，有扎存款喺农历年之前，即系譬如系银行有一万蚊，你拎咗五千蚊出嚟谂住过年嘅，咁你使唔晒噶嘛，咁你谂住入翻银行。而家问题出现啦，有好多理财产品走咗出嚟，咁啲钱咧就可能会走入啲理财产品，就未必会摆翻落去银行存款嘅。呢、這個就會出現問題，點解呢？因為啲理財產品，因為阿里巴巴咧就啱即上個禮拜五咧就率先就出咗第一隻嘅元宵理財產品。 哇！咩嚟㗎？ 即今年元宵就同呢個嘅情人節一齊嘛。咁元宵理財產品即咩嚟啊？唔使理㗎啦，即名嚟嘅啫。咁就七厘息嘅。 O、okay. K. 七厘息嘅。咁就據說咧，就去到琴日咧就已經係。有76萬人認購、 76 萬人，佢每手呢就1000蚊、即係呢個理財產品、你最少你可以1000蚊，你最多係200萬錢嘅啫，咁而家就有76萬人、即係76萬人認購、每人假設係最少1000蚊 76億， 即係你可以所想而知啦，咁、就即係話呢啲理財產品又喺銀行裏面吸咗幾廿億走㗎喇喎。咁、所以銀行而家係面對一個好大競爭呢，就係呢啲咁嘅理財產品啦、你諗下元宵可以出。 咪係囉。 一陣嘅清明又可以出。祭祖理財。 係囉。 係咪跟住。 國慶。 國慶理財。嘩好多呢啲啦。咁、所以即係銀行裏又冇計嘅。人哋俾到七厘息。咁你銀行存款你邊度俾到七厘嘅，係咪先？因為點解銀行冇辦法同佢搶呢？因為國內買呢啲理財產品啲人呢係唔會理你買嗰個風險嘅。你銀行存款基本上係零風險啦。你唔好以為國內啲銀行會執笠得㗎，係咪？基本上零風險。第一，理財產品有冇風險呢？ 一定有。 一定有。你話多與少係唔知嘅。咁、但國內啲人呢就唔會理，佢就會覺得七厘喎、好過擺銀行，咁我梗係擺落去啦。咁所以冇一個風險考慮嘅話呢，銀行呢係冇得爭呢啲回報㗎，係冇得爭。咁亦都係大家期待緊一樣嘢，就係話銀行會唔會去搶啦，你七厘我六厘九囉。一搶嘅話會出現咩呢，個息差就收窄囉。個貸款量已經係減少咗，咁你息差又收窄嘅話，咁所以今年銀行嘅經常都講銀行嘅內銀個盈利咁難估計，就係咁解啦。因為你都唔知佢會唔會搶，唔搶你又冇存款，冇存款你又冇貸款，搶你又會息差收窄，咁、你其他嗰啲非利息收入中國政府又想壓，咁你點行呢條路，咁好難行嘅。咁唯有就係金融創新啦。咁講到金融創新呢，就不得不提琴日央行一份報告啦。咁即係之前就好多人就話啦，即係鬧央行就你乜理由嗰個拆息市場可以飆高抽低咁快嘅啫， 喂，你央行怎樣控制個拆息市場？咁央行咧就出咗份報告嘅解釋，咁又係冇得頂嘅。佢解釋係咩呢？就係、是、理財產品嚇金融創新，因為有金融創新，所以令到個拆息咧就抽高嚇。咁啲人就問啦，點解啲金融創新會令到個拆息抽高咧？金融創新就係衍生嗰啲理財產品嚇。理財產品就突然之間啱講啦，即係譬如整咗個元宵理財產品，啲銀行突然之間啲人喺個銀行度抽啲錢出嚟買啦，咁啊拆息就抽高啦。咁個問題就出現啦，咁你咪唔好理，因為你唔好金融創新咯。喂，你要護住個拆息市場得㗎，拆息市場就係銀行同銀行之間嗰條動脈嚟㗎嘛。你冇可能會整到咁樣㗎，跟住。央行就話啦，唔緊要，我哋有好多手段，有呢個 SLF 呢個短期嘅流動性嘅調節，有個 SLO 都係短期㗎啦。總之我一發覺有咩唔妥呢，我哋就會就短期拆錢出去㗎啦，咁個拆息就要跌落嚟㗎啦。咁但係都答唔到最初問題喎，就係你整個金融創新， 你做乜嘢 就令到個拆息無端端抽高。跟住你個解決方法就係話我拆啲錢出嚟，令到佢減低。如果呢個方法解決得到嘅話，咁、那個拆息基本上就唔使抽高啦，就唔會好似過去嗰半年咁突然之間抽到廿十幾廿厘啊咁樣啦，咁、所以就係央行啊俾咗一個最圓滿嘅解釋出嚟啦，就係、是、金融創新。咁所以啲理財產品咧就更加肆無忌憚啦。 係 嚇、究竟呢、這個譬如呢個元宵理財產品，你鋪咗嚿錢翻嚟，係做啲乜嘢去俾個七厘息你咧？是唔知嘅。 冇人知。 係冇人知嘅。咁而家嗰個 阿里巴巴咪買嗰間嘢，所以鋪一嚿鋪返個隻元宵落嚟呀。 咁就唔知啦。即係可能阿里巴巴。 最新嘅嗰單嘛。 即係而家國內啲人有幾個諗法，第一樣嘢就係話，我覺得阿里巴巴騰訊係有錢嗰啲銀行。我買佢哋出嗰啲嘢呢就好過買銀行嗰啲嘢。好似穩陣好多咁樣嘅。咁就話曬即係你知阿里巴巴有嗰陣過萬億嘅市值，咁騰訊又唔知幾多萬億大佬。咁我人係竟然啲存款竟然係會信佢哋嘅。唉、哎、真係冇得頂嘅真係。 因為日日見住㗎嘛。 咁第二樣嘢最大問題啦，就係話呢你呢啲咁嘅金融理財產品咧，變咗一個消費品嘅營銷方法嘅銷售方法。 嗯， 即係你而家第一樣嘢就係話，呢啲咁嘅理財產品就好似香港啲 IPO 咁樣嘅。嗯，咁、就點解點講咧？就係、是、認購，好多人認購，但佢又冇限冇上限嘅。 嗯， 據聞就冇上限嘅，或者有上限我哋唔知啦嚇。但係變成一種潮流啊！即係譬如以前情人節嘅就送玫瑰花，而家情人節可能送個元宵理財產品， 好嘢！ 你冇元宵理財產品，你溝唔到女，咁、你老虎蟹都認翻三五七手先啦，係咪先？咁啊變成一個消費品，咁問題就係咩咧？消費品始終同理財產品 by nature 係好唔同。消費品譬如啊，的你買一件衫啊， 着喺身， 發覺都唔係幾啱款， 咁咪掉 咯，咁咪俾人囉，掉咗佢囉，擺埋一邊囉，第時啱款先着囉，冇問題㗎，你揸得上手。你買呢個嚟基本上冇風險，除非你買件衫着上去會死啦，係咪？或者着上去會破產啦。但係理財產品你變成一種咁嘅 consumer product 嘅形式去買嘅話呢，而嗰啲買嗰啲人呢，正如頭先咁講，只係睇住你七厘，佢唔會理後面個風險嘅話呢，咁佢哋買到錯亂曬 喎。 元宵又買一轉，祭祖理財又買一轉，國慶理財買一轉，重慶登高理財又買一轉，復活節又買一轉，咁你買你係基本上你係唔知道買咗幾多個風險返嚟 喎。 即係你覺得係一個 faction 㗎嘛，人人都買我又要買，同埋第三個 point 又出現啦，你而家未有 secondary market 嘛， 未啊， 未有二手市場嘛， 未㗎， 你衫你都可以捐咗出去救世軍，或者你喺淘寶嗰度將件舊衫淘鬼走去啦，係咪？或者掉鬼咗去啦，百零蚊 ，OK 嚇。咁但係呢啲理財產品，你買咗先至三個月後，你發現有個風險，咦？你覺得 bear 唔起嘅，七厘息或者 compensate 唔到嘅，你冇得走嘅喎。咁所以，即係其實我覺得阿里巴巴同騰訊不如大家 friend 翻，夾粉整個理財產品嘅二手市場，咁咪頂死 A 股咯。系嘛？既然啲人咁中意炒理財產品，咁啊真係會頂死啲 A 股喎。同六七年前嗰啲基金一樣喎，啲基民啊。六七年前國內就講基民嘅，即係啲人啲錢就唔擺落股票嗰度，就擺落啲基金嗰度，跟住又爆爆爆爆爆連環爆啦，好多基金經理跟住又著草啊，又個基金就輸到 一乾二淨啊，跟住啲人就唔買基金啦，啊，而家就其實就換湯不換藥啦，就轉咗啲理財產品， 轉咗名啫嘛。 但當然佢哋會覺得信心大，因為係阿里巴巴同騰訊嘅，之前買啲基金咧就唔知乜頭乜路嘅 ，OK， 嚇咁啊就係。始終有一個好，我覺得好大問題就係話呢啲理財產品變成一種消費品咧，即係越諗越唔對路嘅。 係啊，你買咗冇得走啊，一個好大問題嚟。 冇得走，同埋你買咗你係未認清楚嗰個 product 本身個風險因素。 嗯， 啊，你會覺得喂七厘息、啊、爽啊，阿里巴巴、啊、阿里巴巴過萬億嘅嘢。你出隻嘢幾十億，喂，輸咗佢都俾得起啦。 咁、你等於雷曼 mini bonds 一樣啫嘛。 一樣啫嘛，但阿里巴巴真係會頂你後面條數咩？我頂你個肺啦，一定唔會啦。 係啊， 即係如果爆煲，阿里巴巴我出隻產品出嚟，佢爆煲咪爆煲咯。 係啊，嚇、啊，我順風咪走咗啦。 唔關我阿里巴巴事㗎喎，係咪、啊？係因為下面啲公司已經拆散曬㗎嚇，咁、所以即係，但係呢樣嘢係會影響到內銀股嘅。 嗯， 嚇、啊，因為爭得會好緊要嘅。爭你個存款，爭你嗰個嘅投資市場嗰個 liquidity 嗰個資金就爭好犀利。你要記住喺個投資嘅世界裏面咧 ，rule 最 top priority 嘅 rule 就係、是、投資嘅產品 investment product 咧係有 competition 嘅，係依個 competition 係令到個資本主義社會運作嘅。你要記住啊，即係當然我講得好簡單，其實裏面好深嘅嚇。第一樣嘢就係 bond 同埋股票啦， 嗯， 大家要争嗰个嘅 risk 同埋个 return 嗰个 equilibrium 个平衡点嘅，吓、唔同嘅时间、唔同嘅 global 嘅风险、环球嘅风险 ，bond 佢个息率会有变化、，bond 嘅息率有变化，因为股票要同佢争 liquidity 争钱，股票亦都会有变化，个股价亦都会有变化，但系喺中国里边呢样嘢明显地就失衡咗噶啦，吓、因为第一佢冇一个。嗱啱講啲理財產品，我哋假設就到一個 bond 咁嘅形式啦、但其實佢唔係 bond， 佢係冇一個 secondary market，即係嗰啲理財產品嘅風險唔會喺個理財產品本身個價錢上面咧去 adjust 到個風險嘅。 同埋 股票市場亦都從來唔會 adjust 風險嘅，佢中意升就升噶啦，佢中意跌就跌噶啦，政策市嚟嘅， 喜好嚟嘅。 係啦，咁所以咧，國內我哋成日都話資金市。或者係個資金緊缺同埋嗰個嘅鬆嘅情況咧，係好難控制咧。我哋唔可以怪央行，有時候真係嘅。國內啲人幾廿億佢通佢推落一樣嘢喺度，買咗之後發覺唔對路，幾廿億又褪翻出嚟，走去第二度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咁樣，經常都有嘅。啊，咁所以暫時嚟講咧，即係我覺得內銀股咧，如果你話炒嘅金融創新咧，就唔係好抵炒嘅。 嗯， 內險股簡單啦，佢係跟 A 股嘅啫。即係你覺得 A 股係會繼續爆嘅，但係 A 股上證綜合指數咧，2120係一個幾大嘅阻力嚟嘅。2120点吓，咁佢顺利爆咗2080，企咗喺2020，爆上2080，而家 approach 紧2120呢个位嘅，我觉得未必会咁快爆到上去嘅。点解？即系个有因或者契机咧，下一 part 出嚟讲。第三样嘢就系嗰啲嘅券商股，券商股啊最好玩啦。即系如果你炒真系觉得大陆真系吹紧啲，即係創新金融出嚟嘅話咧，炒券商股一定好玩啲。 嗯， 佢冇 A 股內險股個 A 股嘅負累，佢都冇內銀股個息差嘅負累，所以你中意玩呢樣嘢嘅，你玩券商股啦。 好，休息 一陣。下次繼續。 Hey, 大家好啊，我係黑鬼德啊，你而家聽緊呢個咧係 www.vaccine.com.hong kong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啊，拜拜。